金鳞飞舞般藤蔓生长，和弦记忆起被无限拉长、哦 哦、手心里的爱化作月能量，我站在魔法阵中央，调皮的狙击在大殿厅堂，元素把心中的黑暗照亮， 喧嚣一眼倦了吗，那就期待吧，大魔法会有所变化，相信吧，不要害怕，勇气无限大，烦恼放下，快向魔法城堡进发， 魔法城堡一念而坚固。